用声音传播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018年9月23号啊，要单说这9月23号似乎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不过呢今天还真是挺特别的。我们今天呀既赶上了一个节气，又是一个节日啊。因为呢经过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的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今天呢正是咱们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就在今天这个节日，我们请到了海淀区京西稻种植的传承人潘桂江老师啊，先欢迎一下潘老师。您好。 您好。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咱们老朋友老北京民俗专家相声演员韩硕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一下。 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庆祝这样一个节日啊。 那 么今天这个咱说了既是节日又是节气哈、这今天是秋分了。先请韩硕给我们解读一下秋分这个节气，它怎么就秋分了呢，是吧？ 这个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春秋繁露记载呢，秋分者就是阴阳相半也， 各一半。 在这一天呢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地球的赤道。因此呢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呢一天的24小时昼夜平分。 就是白天也是12小时，夜晚也是12小时。 各12小时。秋分以后呢，太阳直射点就开始由赤道进入南半球。 那也就是说这个北半球就开始是 昼短夜长。 夜长。说白了也就是慢慢就开始冷了。是吧？那么这一天啊、那就是这个秋分的这个节气开始，那跟我们这个农业农民他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我们生产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秋分呢到了大家知道就开始丰收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丰收收割包括祭祀。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设立这个节日还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赶在这一天啊，中国农民丰收节啊。您记住了，以后我们农民有自己的丰收节了哈。那我也问问张欣吧，是如何策划咱们这一期节目啊，放在今天啊有怎样的意义啊？ 其实这期节目我早就想做了，大概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吧。看到韩硕老师的朋友圈里发了当时潘老师他们正在种京西稻、在插秧吧，那是。正在种稻子的那么一个场面。而且背景呢就是玉泉山。玉泉山上那个塔在那个山脚下，整个的这一个场景非常漂亮。我当时就想啊，北京还有种水稻的，再加上又是在海淀那个地区，我就查了相关资料，我也问了韩硕老师，我说要不咱们什么时候做一期这个节目吧，咱们赶着这个稻子快要丰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京西稻。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这一周正好做的是大运河系列。大运河系列呢就是经常会提到像昆明湖啊、玉泉山啊这一带的这个水源，其实曾经就是大运河非常重要的水源地之一。而且京西稻它和一般的农作物还不一样，它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边一直都是皇家御稻，并且它还是三山五园景观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秋分说丰收，尤其说说咱们的京西稻啊。京西稻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说那就是北京西边的水稻，是吧？ 对， 字面上就是这么解释啊。那潘老师，您是作为这个海淀区京西稻种植的传承人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京西稻它准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这个京西稻啊，我们家住在玉泉山下面，叫北坞村。北坞村呢在300多年以前呢，这个乾隆呢老到玉泉山来，坐着龙舟到玉泉山来， 到玉泉山来呢，完了之后看到我们这个北欧村这个后边玉泉山前面啊是一片沼泽地。 嗯。 哎，完了之后呢，这个乾隆呢不是老上下江南吗，就从江南带回了这个稻种叫紫金菇。 哦， 紫 金菇。 紫金菇。哎，完了之后呢又发动这个玉泉山周边的83个村。 嗯， 完了干嘛呀，就是挖这个高水湖羊水湖。 哦， 以前是一片沼泽地。挖完这个羊水湖跟这个高水湖呢，又在我们这村的北面堆了一条土龙，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只要我们这村的人知道这叫土龙，管叫土龙。 嗯， 因为乾隆挖的嘛。 哦， 哎，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土龙。 土龙。 哎，完了之后呢，这个京西道完了一直在北坞我们这儿种呢，后来以后又发展了这个什么大白芒啊，小白芒啊，齐头白啊，岳父啊。 您说这都是水稻的品种吗？ 品种，对。 哦， 啊，什么水源三百粒啊，哎。 那就是这些就是凡是在咱们这个这一带种植的， 对, 对， 都是属于京西道。 哎，哦，京西道的叫发源地，原产地。 原产地。 哎， 哦， 就是咱们玉泉山下北坞村高水湖羊水湖。 嗯， 这是正宗的京西道。 嗯，京西道啊。那京西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京西道的特点就是那个特别的白。 嗯， 嚼到嘴里头口感好。 嗯， 哎，各方面全有吧，就是说各方面全 有。 哎 啊， 那这个原来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啊， 嗯， 做这个米啊，做这大米啊，京西道的米的时候啊，就是刚一出这机器，从这机器里一出来，就抓一把嚼到嘴里边，哎，那就是特甜特甜的。 哦， 哎，它为什么这米好吃啊？就是以前呢，我们这种植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属于传统种植。 哦，您讲讲这怎么种植。 哎，传统种植呢，就是说从四月清明安家伙，我们叫安家伙，叫搂梗磨梗炸豆芽，完了勤种，弄育苗池， 嗯， 哎，完了之后叫点大三朵，到谷雨时候，哎，完了之后就勤种嘛，发芽、催芽。 嗯嗯， 到公寓那天完了点种点大三朵。 嗯， 我们的传统方式呢就是一个人呢叫点大三朵，完了之后一边走点上三朵，完了迈步。 嗯， 到那个五月份呢，这六七号，这个京西道长得这么高了，一寸多高了，我们就开始薅。 嗯， 在薅之前呢，我们怎么办啊，就用那个咱们那个大粪先给它描一下青。 嗯， 这大粪呢是咱们从城里边逃回来的，完了之后用马车呀，我们的马车拖拉机呀，汽车呀，完了之后城里边逃完粪，我们专门有粪厂子。 嗯， 这粪厂子干嘛似的呀，是完了让它发酵一年。 我的天， 发酵一年。哦，到什么地步就行了呢，就到这个发酵熟了。 嗯， 没有细菌了。 嗯， 完了之后找那好天儿，完了之后先铺上一层烟囱灰，再铺上马粪，给这粪池子往出一放一拉，拿刮板一刮平了。哎，我们那会儿京西道是用这种大粪干。 嗯， 完了之后还用一什么呀，豆饼，就是咱们的花生油。 花生油 豆饼。 哦， 榨出完油那个豆饼。哎，完了之后一亩地，哎，弄了个几百斤。 嗯， 再一个好吃在哪儿啊，全是玉泉山的水是一方面了，还有我们高水湖的这个土地不一样。 啊，土也不一样。 啊，不一样。 啊， 我们叫鸡粪土。 嗯， 哎， 这什么意思呢？ 鸡粪土就是咱们那个 就是说那个土的形状像鸡粪。 哎，鸡粪 形状像鸡粪。 哎， 哦， 哎，所以我们这个京西道，哎，好吃好吃在这儿。 哦， 但是呢正经八百呢还不像他们所说的整个说概括一说整个海淀区那个，不是，就高水湖这么一小片地。 嗯， 那是最好的京西道。 最好的啊。那这样您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呀，这个京西道这个它的特点特色哈。 嗯， 这么一听觉得还挺复杂的。 哎， 是吧。那韩硕你是看过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吗？ 啊，我看过这个他们插秧的过程。 嗯嗯嗯。 因为这个呢京西道呢过去被誉为呢贡米。 贡米 也叫玉米。 玉米， 哎， 就苞米呗。 这个，不是玉米的玉米，是那个玉米。 就是皇家御用。 对, 对， 是吧。 对，皇家御用。 哎，老百姓你只能种不让吃。啊， 因为这个康熙跟乾隆盛世南巡回来以后 这个就把刚才这个我们潘老师说的这个紫金菇这个稻种引进回来， 嗯， 把这个南方的13户稻农，哎，同样带过来， 嗯， 在这儿安心的种这个水稻。 那看来就是说下江南吃到人家这个水稻还是很不错， 哎 啊，那也 而且呢，这个还赏给他们黄马褂， 哦， 哎，他们这个是很特殊的， 嗯嗯嗯， 在全国的稻农来说，他们是身份极为特殊。 嗯，哎呦，这说的我呀，就是口舌生津了哈， 嗯， 就特别想穿越回到这个，乾隆朝去，啊， 也穿着黄马褂， 那倒不敢，我就想尝尝他那个时候经历到什么样。 那时候你可吃不着， 吃不着是吧，嗯？没关系，那时候吃不着，咱现在能吃了， 哎， 能看见是吧？哎，张鑫这个为了这期节目是特意到了玉泉山是吧？ 是的， 也到了咱们京西道的研究会哈。 对， 来，咱们来听一段张鑫的实地采访，看一看现在的京西道是什么样子。 哎呀，这个真是好漂亮啊！现在都是这沉甸甸的稻穗都垂着了， 对， 特别好看。 对， 这还不怎么那什么呢，这还得过些日子。 嗯， 现在刚灌浆完。 灌浆是什么意思？ 灌浆就是它里边 那个大米， 对，大米那粒儿， 啊啊， 嗯，就长那个粒儿，就是 已经长了，但是还没长满，就是那意思。嗯。那就是等于将来还会更大一些。 对对 对， 它现在不饱满呢， 长饱满了。 嗯嗯嗯， 现在刚半人。 比如说您那说经常要来薅草是吧？ 对。 那这就是踩到水里去吗？ 对。 哦，光脚吗？ 啊，光脚。 光脚。 嗯，传统的。 那 管理方式 现在挺凉的了吧？ 现在不用了。 嗯。 我们叫薅二遍，薅二遍了，完了之后再弄薅三遍了，就是拿败的。这里边有败的草，知道吧？ 嗯， 哎，就给它败的草揪揪就行了。 嗯， 哎，你 那 哎，我们说抽败了就是这个，哎， 嗯， 知道吧？哎， 哦， 这个抽败了， 哎，不用连根拔，只要把上面这个穗儿拔 掉。现在你要连根拔呢，就连稻根也给 也影响了 啊。这为什么这会儿抽败了？ 嗯， 就是不让那败的籽儿掉地里了，明年它长草，知道吧？ 为了以后打算。 对对， 嗯。 玉泉山下插秧忙，山清水秀气好，生态种植京西道。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是张鑫的一段采访，他到的就是今天啊咱们这个京西道研究会哈。潘老师，这个在这段音频的后面您还唱起来了哈，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那是我自己写的，自己编的一首《玉泉风光好》， 哦， 也就是专门歌颂咱们京西道的 啊，哦，原创歌曲。 对对 啊，那也听您说，这个一般我们在耕种的时候也是这个常常伴随着音乐是吗？ 我们那会儿啊，就因为这个种植的京西道比较艰辛，比较累， 嗯， 所以我们呢一块这一个组啊，就是十几个人，一点乐乐也没有，一毛腰，大伙儿呢变法来找点乐，就是为了解解乏。要不然刚才我跟那谁说呢，张鑫说这个， 嗯， 这个咱们那个探清水河呀，哎， 嗯， 这是咱们北京蓝靛厂的，哎，是一个小曲儿 啊， 就为了解乏。 嗯，刚才放的那一段是潘老师自己写的，不过我就放了两句，也没放全。 嗯，哎，那么在刚才这个音频当中啊，我们只听到潘老师唱了这么几句啊，意犹未尽，感觉挺不过瘾的。要不我们再请潘老师给咱们唱一首完整的，好吧？ 那要潘老师，您再给我们完整的把这首《玉泉风光好》唱完。 五月飞花好风光，玉泉稻田插秧忙，好山好水好庄稼，京西稻谷甜又香。玉泉儿女稻子昂，玉泉人民啊永向前，永向前。十月玉泉稻谷香，稻浪滚滚闪金光。玉泉儿女收割忙，女的我干热情扬。京西稻谷美名传， 玉泉人民啊，永向前，永向前。红太阳光辉照玉泉，三生无缘在身边。绿谷秧把空气鲜，绿色通道绕家园。改革开放春风暖，玉泉人民啊，永远向前，永远向前，永远向前。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农民们在种田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田间地头的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号劳动号子，但实际上劳动的时候唱小调啊，唱戏曲啊也挺多的。我就听潘老师说他们这一代的人都喜欢唱评剧，还有您刚才说的那个探清水河。这探清水河其实就是流传在北京啊天津河北这一带的一个比较古老的民歌，是吧？ 它属于呢北京的小曲儿， 北京小曲儿， 还不是这个分布到那么广， 嗯， 是流传过去。 哦， 嗯， 那刚才我们听了潘老师自己原创的这首《玉泉风光好》，这是比较现代的哈，原创的一首。 嗯， 那韩硕来给我们这个唱一唱这个探清水河。这是传统 的探清水河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那个京西蓝靛厂。 嗯， 哎，后来呢被这个广为啊传颂，这么一个小小的北京小曲儿。 嗯， 唱完了呢，时间呢不短，得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吧。 这半天才能唱完呢，那还得给您开一专场。 开个玩笑，节目时间有限，唱两句吧。 嗯，听个样子。 哎，桃叶尖儿上尖儿，柳絮儿那飞满了天儿，在齐威的那个民内宫，细听着我来言内，哎，此事哎，楚威在京西蓝靛厂，蓝靛厂的那个火器人儿啊，有一个宋老三，哎哎呦。就到这儿吧。 好，有一宋老三，大概讲讲这故事。这宋老三发生什么事儿了？ 宋老三， 宋老三 他姓宋， 姓宋， 是齐人，又是满族人。 嗯， 哎，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个两口子呀，当时他和他的这个老伴儿啊不学好，贩卖这个鸦片烟。 嗯， 啊，他们俩呢贩卖这鸦片烟呢，还把他这闺女。他这闺女叫大莲儿， 嗯， 哎，关在家里头，也不给他说人家， 嗯， 结果这个大莲儿呢，和他这个心上人呀，有一个叫六哥哥， 嗯， 哎，当时蓝靛厂有一个六哥哥，俩人呢私通， 嗯， 私通以后呢，被这父母发现以后呢，过去那个时代封建社会， 嗯， 这个没出门子。私通让人知道以后呢，这脸没地儿搁。 嗯， 这大莲挨了打以后呢，那个第二天一早就跳这个蓝靛厂的清水河， 嗯， 去水就死了。 嗯， 这位六哥子呢，到这河边去祭奠他，就这么一个故事。 哦，这是、哎、其实这是一个怀念这个。 情人的 情人的啊、 哎、 这么一段歌谣哈、啊、 对 嗯 嗯 还是挺好听的啊、 哎、 咱就不给您半天时间唱全了啊 是是是 哎呀看来咱们这个京西道的故事还是很多的啊不过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啊咱们先稍事休息啊以一首小诗来结束咱们上半段这节目其实要说到这个京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工作呢清朝的五代皇帝其实都写过这个相应的诗篇啊、 嗯、 就是康雍乾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声音打开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今天既是咱们的秋分节气，同时又是咱们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要向咱们普天下的农民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啊。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呢是咱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再欢迎一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自海淀区京西道种植的传承人潘瑞江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咱们的老朋友，老北京民俗专家相声演员韩硕，再欢迎一下。 赵亮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上半段呢我们是从秋分说到了丰收，也说到了咱们潘瑞江老师啊，这个可以说用一生的经历来传承的这个手艺啊，京西道的种植。那今天啊我们就把直播间啊等于是放在田间地头是吧，咱们就跟随着张欣的脚步，咱们就来到玉泉山的脚下哈，到了潘瑞江老师的这个可以说就是您的家中呗，对吧，北坞村嘛是吧。咱们跟着潘老师的脚步，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京西道到底怎么种。上半段潘老师给我们说了一些这个京西道要种植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规矩啊，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其实我看咱们这个诗当中，就是这个皇帝写的这个诗《耕织图》当中，他们其实写的很细的啊，就有很多的环节，是吧？ 23个环节 啊。问一下潘老师，这23个环节是自古有之，还是说它也有一个不断的发展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这也是不断发展的变化的过程。以前也没有，你从300年前从南方引过来。没有的，慢慢总结的呗。 慢慢总结，通过实践来总结经验，有这么多的环节哈。那究竟有哪些环节？咱们就听诗就来不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稻子种植的具体的步骤有哪些？ 以前呢，300多年以前呢，咱们玉泉山脚下是一片沼泽地，过去叫沼泽地，按咱们现在来说叫湿地。就是300多年前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完了之后从那个江南带回的稻种啊叫紫金菇，完了就撒在咱们这高水湖，完了从那会儿300多年前培育的咱们这紫金菇，就是咱们所谓的京西稻。完了又 发展到那个大白芒、小白芒、齐头白，啊，岳父，哎，岳父属于日本引进的，啊，银纺，哎，水源三百利，哎，这么多品种，从这儿开始呢，咱们的经济道呢，经过乾隆的亲自一块儿，哎，指导啊，哎，从那会儿咱们发展的京西道，这个京西道呢，为什么它好吃啊？后来解放后呢，解放以前呢，专门供那个皇宫， 嗯， 哎，皇宫，那个完了，解放后呢，咱们那个是叫做特供米，京西道，咱们特供粮库是101，101还有咱们西直门粮库，这都是交国家的。完了之后，我们是那会儿呢，在我记事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就是我们的口粮是每个人是25%。 哦。 啊，就是100斤粮食，给你25斤大米。 嗯。 就是我们北务，为什么要传承这个什么呢？京西道呢？这东西呢，它是人工啊，特别累。那会儿我们，你像我干了好多年吧，也是，这没法干。我说叫这腰啊一撅三节，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呢，保持了就是我们那会儿弄京西道的时候啊，老是传统的种植方法，哎，从那个开春开始，那个4月5号清明完家伙，完了之后呢就，搂梗磨梗炸豆芽，你像这都是一逛一逛的，这属于逛啊，一逛。里面有这有梗吗？是吧？ 嗯。 哎，搂这梗，先炸豆芽，炸完豆芽，种上黄豆，黄豆上，哎，点上土，完了之后呢，4月5号安家伙，这个谷雨呢，哎，完了之后咱们干嘛？点大三朵，提前把那个稻种啊，哎，撒好了，催出芽来，到谷雨时候撒，哎，撒大三朵。 嗯。 哎，完了到，但是以前呢，我们也有秧苗。但是就分头缸地、二缸地、三缸地，第三缸地那就是秧苗了，哎，完了是做苗床。 头缸地、二缸地、三缸地就是时间的不同 啊！对，你说哎，相隔10天、15天，哎，有这么一个概念，哎，完了之后呢，这个后搬家，也叫后大三朵，点完大三朵，完了长小苗长这么高的时候，开始薅，这要求什么呀？先地里也有草啊。苗草提前呢，把那个大粪撒在里头，苗青撒完粪，完了之后开始薅草，薅完草呢，给它草呢，在手里打完盘。 哎，为什么不能先把草薅了再撒粪啊？ 就是先薅粪，它拿那什么呀？因为那粪呢，它本身那撒上粪，它起旋的，这地一旋呢，不是就你那这手伸泥里头，然后草根不是就给它拉出来了吗？ 哦， 拉出完了，手一打盘塞泥里头，地葫芦平了，完了之后马苗，它是要求是双手马苗。哎，说我单手不行，双手为了什么呀？便于那稻子分孽，哎，稻子分孽完了之后，我们那些土名叫自杀，哎，分孽完了这样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一亩地，哎，说15斤，你这样呢，你少用点，你就用5-6根插苗的时候弄5-6根，你要是到咱们最后插苗要是晚了，你就得7-5根10多根了，所以那是省子种， 就是成活率。 哎，对， 哦。就是这一片和这一片还有那一片，这都是京西道，是吧？ 对，这整个这边那全是。 啊， 以前呢，我们都好几千亩。 现在有多少亩呢？ 现在就200多亩。 哦，就是都在这一附近了，是吧？ 对。 嗯，那您是就是都是属于咱们北务村的人在种吗？ 对，现在基本上是啊，这个传承人的都是咱们北务村的人。 啊， 正八百传承人都是咱们北务村。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潘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啊，京西道的，这个整个的种植的一个步骤。哎呀，听起来我觉得真是好难啊，这个确实每一步都是相当的讲究啊，而且你要得到这个好吃的这个大米，那就得付出这么多的辛劳。 嗯 嗯，这个张鑫还给我们说啊，说他们插秧的时候很特别哈， 嗯， 有一个很奇怪的队形，是吧？一定要燕子排开啊，这是摆什么阵呢？啊，一字长蛇这样能出水阵，为什么要成燕子排开来插秧呢？问一下潘老师。 这个呀，我们这是这个薅这搬家呀， 薅搬家我们也叫薅三条笼。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了，点那个大三左，点完大三左呢，就是三个人，一人投了前边一左， 嗯， 哎，拿这苗呢先薅草，连苗的边上的草都给薅完了，之后给这草塞泥里的葫芦瓶了，连地给薅了，完了用双手拿苗，这叫薅搬家。 薅搬家， 哎，双手拿苗，为了码成一个什么呀？扇子面。 啊， 扇子面什么意思？就便于咱们这个小苗让它分裂 成长 啊，哎，成长的快，哎，它透风啊，你要说一嘴呢，它中间它不爱什么，它招不着土啊， 太集中了， 哎， 太 集中了，这样让必须得扇子面啊， 哦， 哎，这是我们薅搬家，这是传统的，哎，这三百年前一直是传下来的， 嗯， 哎，这种培养方式，哎，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哈，你看咱们现在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常见了？这应该都是机器这个生产工业化吧？ 对对对， 吧 现在不常见了。 哦，那如果是机器来进行这个就是这样的工作的话，是不是您觉得对比起人工来讲，它会能够完美替代吗？ 可以， 啊，机器 可 以替代人工 啊。我开过插秧机。 嗯 啊，那个就是三个人，嗯，啊，开的在前面，后边有俩续苗的， 嗯， 哎，啊，他那夸他夸他，哎，那也快， 嗯， 那一天能插好几十亩地， 嗯， 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 这传统那个 传统那个， 嗯， 更易这个容易让小苗，嗯， 对， 哎， 嗯， 长得更壮一些。 嗯 嗯 嗯，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它毕竟说这个机器，它就是无论你是哪条笼，无论你是什么样，它都是死板的， 嗯， 是吧？ 对， 如果你是亲自来劳作的话，它还是 活的， 它还是活的，它还是不同的， 而机器不能薅草啊。 它那个等于啊，它是大缓秧。 嗯， 咱们这个呢，你就是从这儿拿过来，哎，又挪这儿来了。 嗯， 哎，它不用大缓秧。 嗯， 哎呦，三天两天就长起来了。 嗯， 你那机器呢？完了，你从那个秧苗池起完苗，啊，捆成捆儿，完了再挑着放在机器上头，一弄好几天。哎，所以这缓秧慢。 嗯， 这传统的缓秧快。 嗯，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很多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孩子啊，没有体验过这种亲自去田间去劳作的这种过程啊。 嗯， 我觉得其实去体验一下，它是一种跟传统或者甚至是跟历史一种对接的方式，我们感受感受老祖先大家要吃一顿饭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对， 是不是啊？亲自的这种劳作啊， 嗯， 而且我觉得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其实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文化遗产一样，应该是得以保留的。 对， 那你怎么去保留呢？就应该有人去亲自去实践去感受。 对 啊， 就像刚才潘老师说的，就这个咱们哪儿，比如说现在南方种水稻，他也是先从这个育苗池里头把这个苗起出来，不管你是人插也好，机器插也好， 嗯， 都要循环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但是这个刚才潘老师说的这个介绍的这个他们这个薅搬家，就是等于是在育苗田里头， 对， 把这个育好了的小苗再把它分散开，再插一遍。 嗯， 哎，所以这就缓解了这个机械作业的这个苗啊。刚才说缓苗的速度要快得多， 但是呢， 嗯， 这个就是慢， 嗯 嗯 嗯，这后半天慢， 嗯， 机器要慢， 嗯，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 嗯，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这次采访是我第一次见到水稻 啊，哦，以前没见过哈， 对，哎，那你在东北是不是也见过？ 我见过水稻。 啊， 虽然我不太理解啊，我说这个水汪汪的是干嘛呢，或者跟我说这是水稻。 嗯，我觉得那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一次旅行一样。 嗯 嗯，本身原来我见玉泉山基本上都是从五环开车从那一面过去， 嗯， 很少走到这么近的地方。 对， 嗯嗯，我一看我说哎呀这底下还真的有水啊。因为他们插秧的时候，像韩硕发朋友圈那个照片啊， 嗯， 那个秧小嘛，它就很明显就是在水里。 嗯， 等到后来我跟潘老师联系的时候，潘老师先发给我一些照片，照片上就是稻子已经长得很高了。 对， 我还想，哎，现在下面有没有水呀？ 嗯， 走近了才能看到下面有水。我还问潘老师，我说：“那您现在多久来一次啊？”潘老师说：“每天都要来两次，是吧？” 嗯。嗯，扫一趟吧，你看。 对 对，那这两次是干什么呢？ 我看看小苗的长势，看看缺水不缺水啊，有什么病虫害。 嗯， 哎，就这样。 对， 嗯， 包括 潘老师跟我介绍这个蒿草，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以前确实听说过南方有这种蒿草锣鼓， 哦， 我也知道就是农民在劳动的时候都喜欢唱点小曲儿啊，或者听点什么来解乏。 嗯， 但是具体怎么蒿，我也是第一次潘老师跟我介绍了，我也才知道。 对，你认识你会蒿，你不认识就把那个， 嗯，就蒿坏了。 对，你把那草留下，把稻子蒿了， 那也够呛， 给稗子留下了。对， 确实是那个草啊，潘老师就管它叫稗子。 啊， 我说那什么样的是稗子啊？ 嗯， 那稗子真的和稻子长得挺像的， 哎， 高矮也差不多，那个下面的叶子啊也都差不多，上面也有像谷穗儿一样的穗儿穗儿， 哎， 好像只是没有，那个稻子的穗儿穗儿那么丰满， 对对对对， 还有里边没有米。 嗯， 对，然后呢，蒿草的时候还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连根拔起来， 哦， 而是只是把上面那个有穗儿穗儿有籽儿的那个给拔掉，就是为了让它明年不再长。 嗯， 那我们叫那个我们叫抽稗子 啊，抽稗子，所以你就是不能拔苗助长。 哎， 对对对。 那么其实这个张鑫说这一次这个节目的这一次采访，其实像一次旅行一样，是吧？但其实我们说呢，确实是这京西稻啊，也确实因为它对于皇家的这种重要性，也是对于这个生产生活有着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嗯， 是吧？ 嗯， 所以它也经常，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成为皇帝写作的这样一个意象啊，主要的意象。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其实都有京西稻的身影，只不过此前似乎没有过这样一个提法。 哎， 比如说在《红楼梦》当中就多次提到叫玉田胭脂米，是吧？ 嗯嗯， 其实它指的就是京西稻，是吧？ 对， 那是京西稻的一种， 京西稻一种， 哎， 啊， 一种。 还说这个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的重要景观也是，就是京西稻也是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对，对，对，对。 嗯，那么韩硕这个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么好吃的大米的呢？你没少吃吧？ 哎，这个我从小的时候呢，就听老人就是讲过这个现在叫京西稻， 嗯， 过去呢叫玉泉山的贡米， 对， 嗯， 当时咱们没有这个机会吃，我是认识了这个潘老师以后， 嗯， 才有机会尝， 哦， 啊，这个 什么感觉？ 油性特别好， 对， 嗯， 蒸出这个米饭特别香， 嗯， 哎，包括熬粥也好啊，这个蒸米饭也好啊，它还没熟呢。你就闻见这香味已经传得很远了， 哦，确实与众不同， 不同，而且那米的油性特别大， 哦， 那米汤是绿的， 哦，米汤是绿的，哎，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好奇怪啊， 它这稻米 以前我们不使化肥嘛， 哦，这是纯正的绿色食品， 哎， 我看这个张鑫提供的材料当中说，当年这个慈禧太后吃这个京西稻是相当的讲究，是吧？啊， 对，他说的是，他非要吃的那个颜色是泛着红色的， 嗯， 现在还有这种 红色就是胭脂稻， 就是那个 啊， 就是那个玉田胭脂米， 啊，胭脂米 啊， 《红楼梦》里边的哎，胭脂米。 嗯，那现在咱们不种这个， 咱们这有，但是那个得跟咱们其他的米在一块儿， 嗯， 啊，你光吃那个也不好吃。 嗯， 对，他说这个胭脂稻就是要从每天吃的这个，要从100亩。稻田里边精选出来的贡米， 对，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关于京西稻的在文艺作品当中的反应，我们没有来得及说啊。以后有时间呢，再请二位，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分享。哎呀，这个非常好吃又难得一见的啊，这个从清朝就流传下来的京西稻， 这个等到收了以后， 嗯， 咱们在这个咱们这直播间蒸上一盆米饭， 哎， 让听众朋友闻一闻， 对，好， 隔着我们的电波，让朋友们闻一闻。 那到时候什么时候收啊？那 个，对，这得问一问。 咱们16、17号， 哦， 啊，6、7号，完了，咱们也那个响应习主席这个丰收节嘛，这号召嘛， 嗯， 咱们搞个收割节。 哦，收割节， 哎，收割节完了之后呢，咱们弄点秧歌， 嗯， 小车会， 嗯， 舞舞龙， 嗯， 哎。 真是 啊，搞个活动啊，庆典一下。 好， 哎，刚才我说这个是个玩笑话，我们还是希望广大的听众啊，在这个10月6、7号的时候，上那个我们那个丰收节呀， 嗯， 那个。 看一看， 看一看， 实地的去参观一下。 嗯， 哎，也缓解一下我们北方人没见过大米，尤其我们北京人没见过这个稻子怎么种，对， 亲身体会一下，看看我们的老稻农、老传承人收割水稻。 对，潘老师他们那个说的这个舞龙啊、舞狮啊，这个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 哦，这个本身也是这种文化形式啊，也形成了一定的传承。 这有意思， 我们跟韩硕老师，我们都是会。 哦，哎呦，这个太难得了，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节目有时间一定。还要单就这个方面的啊，这个内容再跟大家来细聊一次，好吧？ 我们可以相约明年妙峰山庙会前后。 哎，啊，这个不错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我还是以一首诗来结束吧。 好 啊， 好。 这个诗的作者是爱新觉罗·永琪，没错，就是那五阿哥。 哎， 他写的这首诗就写的是啊，他在京西地区，这个首诗叫《山行小晴》，看看这个美景是怎样的啊。叫霞轰晴絮立，雾散晓烟低，地僻村虚静，林深鸟雀啼，叠青山入画，界绿道分歧，处处多幽静，曲池西马蹄。好 好， 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欢度中秋佳节，优惠让利三重奏。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首单订购立减30元，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再享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青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青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琴。小琴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 啊、 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八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因为海参它本身它是喜凉不喜温的，28度的时候海参生活得很舒服啊，31